买新鲜便宜的水果，海鲜相当宜人。有没有去过这个鱼市？ 去过，就玛莎施洛克的鱼市。 对 对 对， 玛莎施洛克，我还怕读错了。 哦， 干关上个萨克斯。 萨克斯。 玛莎施洛克的周日鱼市， 景色非常漂亮， 是不是？ 对，然后那个还有妞妞说，马耳他一个意大利南部的超级小国，照片是首都瓦莱塔，有几分像旧金山，他觉得，然后都是这样倾斜的路，只是瓦莱塔小很多，路也就更狭窄。 首都去过吗？ 是这样， 去过很多次。 很多次什么感觉？真的是小旧金山吗？ 我觉得我没去过旧金山，我觉得不像。 有大桥吗？ 没有。 有小桥， 有小桥。那你的感觉，这个地方瓦莱塔是什么感觉？它是现代吗？ 不现代，它很古老，它基本上是马耳他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怎么漂亮？一会儿给我们具体形容一下吧。看我们的听众，还有这小大海里的小虾米说，马耳他的街道感觉像走入了盗梦空间，怎么形容这句话？盗梦空间， 它很古老。 很有层次感。不像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 对，就是中世纪的那种感觉。 中世纪的感觉。像我们的这个听众藏龙卧虎啊， 对， 这海鲜市场都去过。今天我们要就说说马耳他，真的是世界上几个最小的国家之一，它被称为地中海的心脏。如果北京的朋友要到达马耳他这个国家的话，子秋不能直达，是不是？现在 对，目前没有直飞， 得转。 对，得去其他国家转。 怎么转？是不是有很多国家可以去转？ 很多国家，我当时是从迪拜转的。 迪拜。 迪拜可以转到马耳他。 土耳其，然后欧洲的其他国家都可以转。 那从迪拜转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到达马耳他？ 我是一共用了20来个小时。 哎，也挺远的。 是直接可以飞到它的首都是吗？ 其实马耳他很小。对，相当于还不到朝阳区那么大。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们就直接飞到马耳他就可以了。 对对对， 就是一个机场。对 对，就一个机场。 懂了。 那个机场是不是像南苑机场那么大呢？ 南苑机场 差不多吧。我去过一次南苑，觉得好小啊。 我没去过呢。是很小吗？ 就南苑嘛，然后就 真的差不多。 是不是行李取得很快，出来就是 对，出来就是。 那差不多是吧？了解了解了。马耳他呢，一年四季的温度我还是了解了一下，看了看啊，冬天最低气温10度左右。是不是？ 也就十几度。 对吧？那一年四季的感觉，你觉得哪个季节去马耳他最爽？ 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那就不同的风景咯。 对， 那你最爱哪个季节？应该每个人都有最爱的季节吧，对不对？ 我觉得我去的时候这个季节最好，4、5月份吧。 春末夏初，差不多。 差不多。 对。 那个时候的马耳他什么样感觉给你的？全国都是绿色的，就是花，各种花，海洋。 并不是，马耳他它 是 一个岛国，它的那个。地都是石头， 石头， 所以它的植物呢不是想象的那么多。 哦， 它长得不是月季，是苔藓， 盗梦空间嘛？ 对，是那个地刺啊什么那是吗？ 仙人掌 啊，对，仙人掌什么的。 它是那种石头的地哈。 对，因为它是纯海岛的国家。 纯海岛，但那它有沙滩海洋。 它有沙滩，但是它的沙滩也不是那种很细的。 很粗犷的那种的。 稍微有一些粗。 我知道了，它可能 城市海滩。 对，城市海滩会多一些，不是那种像我们度假型的东南亚海岛。 不是那种，对。 那马耳他给人的感觉还真是不太一样。 挺神秘。 对， 挺 神秘 的。 马耳他，它如果要是用色彩这方面来形容，它是多彩的呢，还是单一的呢？ 我觉得是蓝色的， 蓝色的， 我爱的蓝色的， 怪不得从土耳其转，蓝色的土耳其到蓝色的马耳他， 是 哇， 蓝色除了大海蓝天的颜色，他们的建筑物啊，建筑 是黄色的 那建筑是黄色， 体现在哪儿呢？这个蓝色， 蓝色就是你，因为马耳他哪哪都有海嘛， 等 于说就是你随便走在路边上啊。就是海， 哎呀， 就是蓝色， 我的妈呀，走在路边上就是海啊， 就全是海滨公路呗。 哎呦我的天哪， 哇， 这个路这是海水倒灌的。 哎呦我天，那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居民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指数 好惬意啊， 超高。 那我就在想，在马耳他，因为它在意大利的南部嘛， 对， 属于地中海气候，对不对？ 对， 常年一年有360天，可能不下雨都是天气晴朗的。是吗？ 那我就有一个推断了啊！那个子秋你好啊，我是这个节目组的这个 周驼， 怎么定义我呢？ 行李使者。 不是，我拉的是天使旅行箱 啊！那个，那就是天使旅行箱使者。 我就想问一下， 天使旅行箱代言人。 地中海气候是不是常年晴天？那意味着阳光很毒辣呀，那边。真的。 差不多一年360天的话，有300天都是阳光。 哎呦，好棒啊！ 好棒。

其实马耳他整个可以算作一个城市 哦、 啊， 这它也不大， 它这些城市可以叫做这个区那个区 啊、哦，我知道了，朝阳区的各个街道， 对对对，了解了解啊。马耳他大学的校园是什么风格的？给我们形容一下，因为它那个当然我们知道，就是 校园它都是靠着海嘛，是不是？ 九个月的时间去了很多的地方，刚刚我们听友说的是那个周日的市场，那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马沙士洛克。 因为我其实欧洲的山我们介绍很多， 对， 马的非常漂亮，灯光、啊、 特别好看， 对呀、啊，干净的就不像菜市场、 哎， 这边是不是也一样？于是， 嗯，就像有点像咱们的菜市场 啊，有点像咱们的菜市场。 哦嗯、它整洁度呢？什么样的规模呢？ 规模很大，非常大， 哦、 卖什么的都有， 哦、 卖海鲜啊，卖日用品，卖水果、蔬菜、花。 它那个水果是不是都是按颜色给它码好的，然后装到一个 非常漂亮是吗？还 是 很自由散漫的放的， 嗯、自由散漫，有点像咱 们 这 儿。他们那个国家， 他们比较随意。 对了， 嗯、 他们不像欧洲那些市场是吧？是吧？ 是，反正我记得去西班牙的那个老市场的时候，哇，全都整得可好了。嗯、 他们我这么理解，更生活化一点，因为没有那么多游客，对不对？ 游客其实很多，但是因为马耳他他自己是一个纯海岛，他不产这些特别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水果，它其实是不是自己产的？ 哦， 都是进口的。 对，都是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 嗯， 进口车厘子78一斤哦。 贵不贵啊？ 贵。 哎呀，太吓人了！来一个， 来一个，一个不卖，一斤起。 来一打。那个，因为靠着海嘛， 嗯， 海鲜的价格是不是相对便宜一点呢？ 相对还可以， 是吧？ 嗯， 你曾经作为一个就是买客顾客去光顾很多次是吗？ 你去过几次？ 去过几次？ 嗯，然后自己做饭。 自己做饭？ 对 啊，自己做饭。 嗯， 哇，厨艺怎么样？ 你的感觉？ 我们在那儿吃过一次火锅， 是在当就在那个菜市场啊？ 不，就是附近的 买的采的东西， 买的原材料，自己带的火锅底料是吧？ 那块有中国超市、亚洲超市。 哎呦， 太棒了！亚洲超市，那就是不仅有中国的，还有日本的、泰国的等等， 日本、韩国的、这些的调料啊什么的都有卖的。 买点咖喱，还能做个咖喱龙虾什么的。 中国的车厘子吗？ 哎呀，对不起，我们那不叫车厘子，我们叫樱桃啊。 亚洲超市那很好啊，大家可以去采东西。你说吃火锅是在商店里啊、餐馆里吃，还是自己 家里？ 哎，好有人气、啊 是你们学生住的公寓是吗？还是 我当时是住在寄宿家庭 啊、 住在当地人的家里。 留学时候寄宿家庭的， 对、他们是不是对中国的火锅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无敌了、 但是那个火锅是在其他同学的家里吃的 啊，不 是 他们家， 他们是生活在那 儿。哎，说说当地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节奏吧？他们的家庭什么生活节奏？早上11点的闹钟刚响。 他们不喜欢闹钟。 像我那个寄宿家庭，他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 妈妈带一个 单亲。 哦，单亲。 但是呢，他的孩子教育的非常好。 嗯。 然后他自己每天特别早的起来就去跑步。 就是妈妈是吗？ 沿着海边跑一圈。 哎， 我觉得他们其实欧洲人包括就是欧美人， 对，生活习惯 很规律，对， 非常注重 健身。人家是真的每天早上不管有多困，然后要起来跑步。 为什么？然后 我就是哎呀，困死了。 我有一个感觉，我如果去休假的话，等啊，因为我们休假是接播很快的，周五下的直播，周六我就走，类似这样的话，周一在周六有直播，就当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你一定是晚上。 我不是，我很早就醒了，我也不困，我也会去跑步。就 是 感觉就是心情 就人在旅行当中 放松啊， 对，我会觉得一天我总感觉不够用， 对， 然后呢我会很期待，就你怀着一颗期待的心，我根本就不想睡觉。 是的是的、他很早就起床，那小孩和你是一般什么时候醒来？他们都做些什么呢？在家里的时候？ 嗯，他们一般早上他健完身回来、 嗯、 然后他就带着孩子去上学了。 开玩笑， 他就出门去工作了。 哦， 哇，工作， 对， 那你就开始去上学读书那种。 对，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这个寄宿家庭我们了解一下。 对， 是中午还回家还是我下午再？ 中午不回家了。 下午 他们工作很忙吗？不是说这个马耳他节奏很慢吗？ 对，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一摊事 儿。嗯，对， 哦， 比如说他是开店的呀， 我 开，对呀，开一个小咖啡馆什么的，他得去给人烘焙呀，顺便跟人聊天磨豆的时候，是不是？ 晚上大概几点你们会聚合在一起？ 嗯，不一定，看自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要是有别的事情，我就不回家 了。就跟那个妈妈说一声。 对，我跟她说一声，我不回家了。 这个妈妈年纪应该也不大吧？ 其实，40多吧。 哦，40多， 对， 挺好的。 就中年女性嘛。 对， 对。那你们交流就是完全没有问题。 用英语 。 对。 那比如说，像如果要是寄宿家庭的话，去住到那儿可能。 跟当地的就是说这个家庭的主人会交流的并不是那么多，或者说可能大家会有一种很客客气气的感觉， 有吗？ 会有这样的吗？ 但是我们家那个房东非常人非常好，他会主动跟我们聊天，尤其是有时候晚上我们会坐在一起吃饭，他就会问起我们这一天的学习啊，对啊， 真的不错。 妈妈被人欺负了， 妈妈说谁？ 就无聊家常的方式，让我们觉得这个家很像一个自己的家庭哈。 对 对对， 营造的氛围 都非常好。 是是，这个了解了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好的环境， 嗯， 得出去溜达溜达，对不对？带着我们去马耳他走走哈。 是的， 刚刚了解了鱼市场什么样的感觉哈。 嗯， 下一站我们要去哪里造访一下啊？ 嗯，马来塔。 马来塔， 马来塔是必须是首都， 首都， 首都是那个朝阳区的一个街道， 对 对， 老城区的感觉， 对， 全都是黄色的屋子， 蓝色 的 楼，对， 它有多老呢？你 对啊，那些屋子什么感觉？什么构造的？什么样的？ 就是那种中世纪的那种建筑， 欧式 的那种。 好棒啊， 街道有些窄， 哦， 然后有坡， 嗯哼， 然后呢尽头看到大海， 我太喜欢了，我的天哪，这不是我梦想当中的城市吗？ 倒是卸掉了，慢点慢点， 真的很美， 好美啊。 嗯， 你想想吧，就人又不是那么多， 对， 窄窄的街道， 而且夏天的时候一定种满了鲜花，对不对？ 嗯，每家阳台上都会摆出来很多鲜花， 你看， 然后还有一些旗子，尤其是到一些节日的时候， 旗子啊， 他们会挂出那种装饰的东西， 哇， 非常漂亮。 旗子是不同颜色的旗子。 嗯，他们会一年有好多节日。 哎呀， 哦，就像这个我们装饰那种节日里面节庆用的树上面挂的东西。 对对对，就热爱生活的表现了。 嗯，对， 是吧？ 活动很多，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啊！ 嗯， 那个这些小小的街道里是住户还是就是商户比较多呢？就是在这个， 一层基本上都是商户， 还有两好几层呢。 他们都是楼 啊，楼， 嗯， 哦，一层是商户， 对， 二层三层是住户， 住户， 哦，是这种的商户啊。 嗯， 就是我们可以作为这个就是观光游览，在这些小的街区里溜达， 走来回走。 对，我觉得这个都特别闲适了，就是在那种 很地中海， 对，真的很地中海，一线天嘛，就是那一个小小的街道，然后尽头是大海， 对， 然后有阳光洒进来。 子秋在笑，笑内容里面包括什么？ 他在想 想 就是想象回忆。 你回忆一个场景吧，有没有难忘的场景？跟当地人聊天啊，记忆买东西的场景，砍价，哎，能砍价吗？能砍价吗？ 嗯，可以， 可以砍价，是不是？ 对， 哦， 啊， 马耳他这个国家比较有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土特产、local 的东西有吗？马耳他那边， 其实就是他们的那些，他们有一些骑士的那种纪念品啊， 骑士，对不对？ 对， 我看到了，我们朋友说有说到骑士 团， 骑士团， 对，骑士团，对 对 对， 骑士团是不是很帅气？ 嗯， 他们也都是穿着那， 他们有各种盔甲呀，骑着马呀，然后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的小纪念品、小摆件， 嗯，好可爱哦，我最喜欢这种了。 是是，挂在冰箱，挂在屋子里哈， 是啊， 是非常非常帅气啊， 对，非常的帅气。 刚到说了，比如说那些就是这个首都肯定会有一些什么吃饭啊，饮茶呀，喝咖啡的地方。那咖啡馆一般都在什么样的区域当中啊？就是这种城市街道之间，还是特定的区域当中？ 每个地方都有， 零零散散都有。 对，零零散散在路边上，外国人特别喜欢在外边喝点什么，聊聊天啊。 嗯，真好啊。 他们那咖啡是 小杯 的， 小杯 小杯的哈。 对， 而且好像他们，我感觉就是去欧洲，就是你每一家咖啡馆，他做的可能味道都不太一样，但是都很好喝。 对，然后还有自己的甜品 啊， 甜品很好吃。 是的，他那个甜品能给你做出各种各样的。嗯， 马耳他的甜品的甜度和奶油度的配比，你觉得是什么感觉呢？ 嗯，偏向意大利的那种感觉吧。 哇， 毕竟离意大利很近。 是的，意大利的风情，我觉得就是整个地中海国家，我是没有去过意大利，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向往。 是的， 对， 嗯， 马耳他就给人一种哇，真的好闲适的感觉呀。 你在这边一直勾勒这个非常浪漫情绪哈， 嗯， 我作为一个这个 行李使者， 天使旅行箱啊， 有 logo的啊，然后俺就想问一下那边的交通状况怎么样？有是没有地铁？ 没有地铁， 那一切都是靠走啊，公交， 公交和走。 那泰克西呢？ 泰克西 也有，也有， 都有泰克西 啊。 嗯， 哦， 但是我觉得就是马耳他，我总感觉这么小的地方，它用不着泰克西，就直接是 需要打车吗？ 嗯，有时候还是要打 哦，它谁有 城市？朝阳区也很大， 也是要城市的，对吧？一堵堵俩点， 因为它公交车基本上15分钟啊一趟，20分钟一趟 啊， 所以有时候你要有急事只能打车。 哦，也是，对对对。 打车的价格贵不贵？起步价跟北京比是不是要贵一点？ 贵， 哦，贵啊！ 打车很贵，对。但如果要是游览的话，我们没有什么急事那就是 溜达嘛， 步行是最好 的。 骑自行车可以吗？